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孵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夫人，你马甲又掉了》，作者一路繁花，第520集《风暴起》。陆兆颖从兜里摸出了一根烟，面对秦冉的问话，他没有抬头，只是拧着眉开口道： 他没让我去查，你们俩自己看着办吧。 对于潘明月的事情，陆兆颖知道的不多，那天晚上见潘明月就知道他状态不对，但他什么也没有说。秦冉看了陆兆颖一眼，他去了 M 州半年多，陆兆颖代替他照看过潘明月一段时间。潘明月不打游戏，业余时间几乎全都用在学习。回来后，陆兆颖跟他还有联系，但跟潘明月联系的时间少了。 明月，宋大哥先带你回去。 宋绿婷蹲在潘明月身边，把他先带回他在学校边的公寓。潘明月抬头，一双无神的眼睛渐渐在宋绿婷脸上聚焦。宋绿婷没有说什么，只是沉脸着站起来，先跟陆兆颖道了谢，才带潘明月出去。秦冉没有跟着宋绿婷走，等两人出门了，他才转向陆兆颖拧眉：你真没查出来什么？陆兆颖笑得有些魂不吝的，他往墙上靠了靠： 查了一点，那个风词。 风词？秦冉低了低眸，他听潘明月说过风词，他是风楼城的儿子，秦冉对风楼城是信任的，对风词没有过多关注。眼下听陆兆颖的话，秦冉颔首：我知道了。他跟着宋绿婷出去，陆兆颖却又拉住了他的胳膊： 他那状态 可能出了问题，你知道明月精神情绪状态向来不稳定。秦冉低头发了一条消息出去，也不想骗陆兆颖。秦冉担心潘明月的状态，没有跟陆兆颖多聊，直接离开。陆兆颖站在门口，看着车渐渐开远，不由抿唇： 冉冉跟明月走了。 身后陆母出来，双手环胸，瞥了陆兆颖一眼。陆兆颖嗯了一声，没有说话。陆母看了他一眼，就知道他在想什么，嗤笑一声： 哼，装吧你就。 说完，陆母踩着高跟鞋离开。陆兆颖被噎了一下，有些匪夷所思地看向陆母。 对了。 陆母走到沙发边，想起来另外一件事，面色沉重。 听说程老爷子。 陆兆颖收回目光，坐到陆母身边： 身体出了问题，可能撑不到四月。 继位的应该是三少爷吧。 陆母沉吟了一下说： 若不然他在京城几乎就没法待下去了。 程文如有自己的公司，现在还跟云光财团合作了，全球前500强的企业。程饶汉跟程俊不和，他要是继承程家，那程俊在程家肯定没有现在好，说不得还要被赶尽杀绝，连带着秦冉在研究院的背景都要被牵连，这不是一个好信号。陆母担忧京城要大变天了。陆母说完，看向陆兆颖不太着急的样子，不由挑眉打探陆兆颖的口风： 你看起来半点也不为你兄弟的未来担忧。 担忧？怎么不担忧？ 陆兆颖随口说了一句，看到江冬夜发来的消息，就直接出了门外。陆兆颖出去没多久，陆母就接到了电话，他直接从椅子上站起来，愣住了： 程家？程老爷子？好。 陆母说完也匆匆挂断电话，直接离开。这边秦冉同宋绿婷一起回了公寓， 宋丽婷把潘明月安排好，才看向秦冉。 封死是怎么回事？ 就那样啊。潘明月也只是跟秦冉提过一点，秦冉顿了一下，默默开口道。秦冉就这么含糊地说了几句，要是换个时间，宋丽婷肯定要炸，说不定还要去会会封词。眼下潘明月这个样子，他只是淡淡点头。秦冉手机上收到了一条消息，他眯着眼看了下，是封词那边的问题，宋大哥，你找他聊聊吧。秦冉把调查到的封词联系方式给宋丽婷发过去，秦冉直接去看潘明月。从陆家出来的时候，潘明月似乎已经恢复了以往的情况。 冉冉， 潘明月坐在书桌边，看着秦冉进来，他戴上眼镜，从书桌上抬起头。 又麻烦你跟宋大哥了。 状态变换得太快了，秦冉不放心。他之前把潘明月托付给风楼城，就是觉得他这种压抑的性格不适合把潘明月放在自己身边。眼下风楼城这边也出了问题。秦冉微微抬头，他拿着手机想了半天，也不知道陆兆颖那边。唉，他拧着眉，手中的手机疯狂响着。潘明月移了移目光，他看着窗外，似乎是想通了什么，静静开口。 冉冉，你放心，没考到稽查官，我不会死的。我跟风慈没什么事，我跟他可能真的只是不合适。 秦冉盯着潘明月看了很久，没有从他脸上看出来什么，才点头道，好，宋大哥就在这边，我有事先去程家一趟。潘明月微微颔首，看着秦冉离开，才拿出了兜里的手机，上面是风夫人的消息。 我们约个时间聊聊吧。 潘明月看着这条信息，好半晌才闭眼，再度睁开的时候，眼睛又恢复了一片冷寂。 好。 秦冉下楼才接了程木的电话。宋绿婷在厨房给潘明月煮粥，听到秦冉的电话，不由抬眸，似笑非笑。 姓程的。 那天徐校长的继承人宴，他也去了，还听人科普了一番程俊。宋绿婷想到这儿，不由按着眉心，两个都不省事儿。明月比秦冉还好一点，秦冉简直就是不可控啊。那个程家一看就极其复杂。宋绿婷关小了火，是程木。秦冉不太敢看宋绿婷，他低头按了接通键。宋绿婷跟程俊碰面，他也不敢想会是什么状态。那边的程木声音似乎有点急。 秦小姐，我在程家，你快点来，出事了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、发弹幕哟。